薛晨嚷了两辆人力车，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藤田青也目送他们走远，仍欣喜不已。司机自后头叫他：“ 长官，已经耽搁很久了，再看下去，将军要怪罪了。” 他移开视线，快步走过去，拉开车门，满面春风。 走吧。 江守月眯着眼，看着熟悉的路线。 我们到上海了。 对。 这是要往哪去？ 先找一个旅店住下休息，然后我们再商量接下来去哪。 望云不在了吧？ 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谢池心口一滞。 我早就猜到了，以他的脾性，不会丢下我不管，一定到处找我。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。 寡落，江守月闭上眼，谢池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江守月靠着他的肩，握住他的手。 委屈你了，为我与日寇低头。 没有，我等会儿要去见萧望云的父母。 我就不去了，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更伤心。 那你和阿叔在旅店好好休息，等我回来，然后我们去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 想吃清淡的。 好，我会尽快回来。谢池将他冰冷的手揣进怀里，江守月似乎是感应到谢池的担心。 你放心，我不会寻短见的。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，好不容易才留下一条命，倭寇不走，我岂能安心离去？这个仇一定是要报的。 他睁开眼，看着路边伏地的乞儿，谢池搂紧他。我们一起跑。 等我再好些，跟我去延安吧。这一次，不要再拒绝了。 嗯，听你的。安排他们住下，谢池便叫了车去萧家。萧家在此地小有名气，稍加打听便摸得到门。谢池很快找到住址，却见大门口一片荒凉，积累的雪也未清扫，像是久无人居。他按了好久门铃，无人回应，刚要离去，门被打开。小母耷拉着眼皮站在门内，她憔悴了太多，她从前是没有白发的。伯母， 婉芝。你从南京来的吗？从前听望云提过你住南京。 是的。 那你见到他了吗？上个月他跟着江守月跑去南京了，至今音讯全无，你知不知道他的消息呀？ 伯母，我们进去说吧。 是婉芝吗？ 伯父。 你怎么出来的呀？听说南京不让进出的，是放行了吗？是不是有不好的消息啊？你说话呀。 小母双手颤抖着拉着他不放。面对两个沧桑的老人，谢池实在于心不忍，可这并不是可以长久欺瞒下去的事儿。日本兵在南京屠杀了很多居民，萧望云不幸遇难了。 死了。 秦明姐，萧父捶着胸口，极力克制着情绪，脸上眼泪掉下来。 我也不活了。 伯母，逢此大难，民不聊生，国家危在旦夕，东北没了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全没了，可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战斗。萧望云心怀救国之志，他最期盼的就是国泰民安。现在山河破碎，日寇紧逼，我们自己人不能先垮了，请你们务必保重。 我的儿啊，哎呀，他才33岁呀、啊！哎呀，我老天爷呀，你怎么不开眼呢？啊， 好了，起来，你先坐会儿，我送他回房间。 好，两位老人离开客厅。谢池从最里层的衣服里掏出胶卷，握在手心。等萧峰安顿好妻子出来，将东西交给了他。这是日军在南京杀戮强奸的一些照片。我在上海没有朋友，也不认识什么人。我知道带来这种噩耗，在交托您这种是很残忍。但是南京还有很多人仍处于水深火热中。每天都有无数人受难，我…… 你不用多说，我明白。东西交给我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尽我所能，将这些照片爆出来。 很抱歉。 别这么说，其实很早之前，我们就听到一些传闻，也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只是一直抱有两份期望。哎，南京死了多少人？ 不计其数。 帮畜生，那守月呢？他也…… 江守月还活着。 那他还好吗？ 他和我在一起，只是怕二老伤心，便没有过来。 你下面就留在上海，还是…… 我们过段时间就离开。